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戏弥勒栏目，这里是戏弥勒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殷新泉老师。欢迎殷老师，再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好，尚先生好。 刚才我们从殷老师的介绍啊，和我们这个欣赏当中，也的确能够听得出来唱腔的很多新意。无论什么剧种，尤其是咱们河北梆子的不同行当，有什么好的腔、好的表演，我听说您有一个专门的记录本，或者搞到了什么录音、什么录像，都会把它聚合起来。平时就非常注重这些素材元素的积累哈。 对，因为河北梆子呢，唱腔呢，是很丰富的，也是很繁难的。说的这个，你把它用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人物上呢，实际上呢，主要是在唱法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小生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方法？是完全的假声？因为你这个河北梆子呢是 C 调，有调门的限制，所以说呢，你这个生理现象呢，本能很难达到。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唱法，很难达到。那么在这期间呢，为了能达到好的唱法的要求呢，我曾拜访了中国戏曲学院的何敏娟教授，跟他一块儿请教，另外探讨，这个河北梆子这个小生，如果是要是能不能用科学发声的一些方法，改变原来的那种假声细声细语的那种唱法。结果在老师的这个帮助下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 真是，我觉得您的视野特别的宽啊，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拜访各界的老师，来解决我们河北梆子小生在声腔在表演上的各种过去来说有一定的瓶颈啊。现在呢释放出来了，有更多的好的剧目。 他是河北梆子剧团小生行当的佼佼者，他曾拜在京剧儒派嫡传小生艺术大家卢少泉先生的门下，他融各家之长，广采博收，重视传统，勇于创造。今天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殷新泉先生做客戏弥勒。 我们戏弥勒节目啊，平时聊河北梆子这个剧种呢，确实是机会比较少啊。但是呢，我知道咱们北京的听众啊，北京的戏迷当中有很多都是梆子迷，啊，而且呢，很多还是看不同剧种啊，尤其是这个小生行当，我觉得无论是京剧来说，还是河北梆子来说，在他的这个剧目上啊，本身还是有一些个这个剧目的数量啊，或者说是表演的手段上来说啊， 可能河北梆子尤其明显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来说，如果跟老生行当、 嗯、 跟旦角行当来说， 嗯， 好像河北梆子小生行当的艺术家呀、艺术流派呀，相对弱势一些， 对， 是这样吧？ 是的， 嗯， 这个当初为什么下决心要学小生呢？ 嗯。 我觉得呢，以往的河北梆子的舞台上有这么一种现象，因为小生呢，它是属于绿叶的这个行当， 嗯， 那么呢，就是说老生也可以代替他， 嗯， 甚至的老旦女同志们也可以代替他，没有一个专属的行当来作为这个小生这个行当来立在那儿。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我要学小生，而且我还要把它发展一个，就是说不可替代的，说不是说谁想替就能替的这么一个什么，我有这个雄心。 嗯， 我一直也是 为此努力， 为此努力的。 嗯 嗯， 其实我们听殷老师说啊，过去正是因为谁都可以替代，所以这个行当的规范性或者创造性的东西可能相对不那么稳定。 对， 哎，现在呢，有了像殷老师为代表的这一代艺术家对于这个行当的努力，现在的这个河北梆子的小生应该说是茁壮的发展。现在殷老师还在这个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培育我们的梆子的新苗，是吧？ 是， 嗯， 我现在是作为西城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河北梆子的传承人， 嗯， 受到了北京市戏曲职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嗯， 那么在学校里呢，教大专班和中专班， 嗯， 我想呢，由于我身体呢也最近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我就是有这么一个决心， 嗯， 就是说一定要把我这几十年总结的经验和剧目传承下来， 嗯， 这个不能让河北梆子的这个小生断档，后继无人，这是我的这个决心。 嗯，好，我们也希望啊，新苗们啊，尽快的在舞台上成熟起来。 嗯， 好，下半段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殷老师的《罗成教官》这个戏啊，无论是在哪个剧种当中，都是一个很难的戏。 对， 那么您说说这出戏难在哪？ 这个《罗成教官》啊， 嗯， 首先是唱、做、舞， 嗯， 很费力的这么一个戏。 哎， 河北梆子的小生要想唱这出戏， 尤其费力， 尤其费力。 嗯， 说唱好不容易， 嗯， 唱出感情来， 嗯， 就更难了。 嗯， 哎，所以说呢，一般的说是在没有一定功力的话，对于河北梆子小生来说，教官是小生演员的位途。 嗯。 另外呢，就是说除了唱之外还有舞蹈动作。 嗯， 其实舞蹈动作呢并不繁难，但是呢因为有服饰的累赘， 嗯， 所以说没有一定的功底， 嗯， 你想把它干净利落的完成是很不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小生的这扮相叫罗成的扮相，你都知道上面有面牌，有这个千金，有甩发，服饰呢是箭衣马褂系扎带，还得挎宝剑，带穗子，拿枪和马鞭。 嗯， 这四者呢，如果说你要是武功稍微的差一点的人，咱们那个内行叫挂闸。 嗯， 很难不挂闸。 嗯， 说弄得特别利落了，那就是不容易了。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罗成教官》这出戏呢，唱、做、舞，确实对小生的要求来说呢是很高的。那么我跟我的先生如少全先生呢，在排这个戏的之前呢，先生就嘱咐我了， 嗯， 这动作一定要按照京剧的这个套路，不能走形。因为什么？京剧这个教官的这个小生的套路是经过多少年的舞台实践。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基本上是在河北梆子的教官上呢，保留了所有的京剧的这个教官的这个身段和动作， 但是在这个唱腔上充分的发挥了河北梆子声腔的这种感染力。 对， 嗯， 是， 这是一个大段的唱腔， 大段唱腔。 下面我们选一部分跟大家来听听，好吗？ 好， 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殷新泉先生为您带来的河北梆子罗成教官。 以上您听到的是林新泉先生为您带来的河北梆子罗成教官这段唱啊，应该说大家听得非常的过瘾，而且真是听到了河北梆子声腔特有的那种情感的表现力和张力。这段挺难唱的啊。 对， 您跟大家介绍介绍，您哪一段啊？您觉得处理起来非常的复杂，值得跟大家再细致的再展现展现啊？ 对。 嗯， 你比如说京剧的教官， 嗯， 他有那个唢呐腔，体现的就是这个罗成的这个悲壮，这方面。那么河北梆子呢，采取了呢反调的方式。 反调。 你比如说这个，在这个第二段唱腔里边，唱到这个七艘秦王游到君 七艘秦王 这个就是河北梆子的反调， 嗯， 也同样体现了悲壮的这个情绪。 嗯，好，那么今天的戏迷乐栏目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殷新泉老师的到来，我们跟殷老师呢还会继续聊他的那些代表作品，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您播出，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南腔北调剧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